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上一集咧，我哋就介绍咧台湾最畅销嘅诗集啦、诗选啦，就系、是、国民新诗读本。咁我哋今集继续。 系啊，因为国民诗咧，真系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啊！我一边睇呢本诗集咧，一边谂，诶，点解我哋香港唔整翻本？ 系啊， 虽然我哋依家真系好厌恶国民呢种讲法啦，我哋可以叫岛民新诗读本， 或者市民咯， 系啦，市民啦，系啦，平民啦，吓啊，报名都得嘅。 咁我哋今集会继续咧，会介绍下来自国民新诗读本嘅诗啊。 啊！第一首咧，真系呢个人真系国民诗人啊！真系我谂，真系冇人唔识佢嘅，即使喺香港啊，席慕容、席慕容嘅一首诗叫《诗的成因》。 诗的成因，席慕容。整个上午，我都用在努力调整步伐，好进入行列，却并没有人察觉我的加入。整个下午，我又要为寻找原来的自己而走出人群，也没有人在意我的背叛。为了争得那些终必要丢弃的，我付出了整整的一日啊，整整的一生。日落之后，我才开始不断地回想，回想在所有溪流旁的淡淡的阳光和淡淡的花香。 诗的成因，咁作者就系席慕容。 咁席慕容，我谂我哋真系有，好似我呢个年纪咧，就一般中学睇过啦。我唔知而家啲中学生仲有冇人会睇佢，即系嗰阵时我哋咧，除咗睇三毛啊、琼瑶啊，就系睇席慕容啊嘛。即系席慕容啲诗系好浪漫噶嘛，亦都系好适合咧用嚟抄俾人嘅。系啊，我唔知道你哋点啦。我哋嗰阵时好兴，即系毕业嘅时候，大家写翻几句留言啊咁样嘅。 我哋三毛多啦。 系你三毛多，我哋席慕容多。咁但系咧，当然啦，人随着人长大啦，慢慢就会觉得席慕容，咦，好似好心灵鸡汤咁，或者又觉得佢好似太甜美啦。咁我哋都属于系抛弃咗席慕容嘅一位啦。但系有时睇翻佢咧，佢有啲诗又真系几好嘅吓、比如头先我哋嗰首《诗的成因》咧，即系佢系讲系用一种咧好感性嘅语言嚟讲，点解我会去写诗，我点样会成为一个诗人？咁我啲诗又点写出嚟？咁其实咧入边咧又有好哲学嘅嘢，佢入边讲话啊，我系想加入一个行列，但系最终咧我又系抽出咗一个行列。咁其实同一个诗人，一个现代嘅诗人咧，呢个系一个身份好重要嘅问题嚟嘅。你唔可能你系唔成为一个群体或者系一种集体嘅身份认同嘅一部分啦、但系你又唔可能咧，你冇你嘅独立性喺度嘅。即系就好似话我哋如果去依家去书写香港咁，当然有好多嘢系俾我哋投入入去噶啦。但系你一作为一个诗人咧，你如果冇你一种个体孤独感喺度咧，你又唔可以交出一个咧属于你自己嘅答案，所以咧佢最后佢话我为咗呢啲最后要丢弃嘅嘢，我系付出咗一日甚至一生啊！呢句诗系好有一种悖论喺度嘅， 啊 点解我哋为用咗一生去攞嘅嘢，最后系要抌咗佢呢？ 要争一啲迟早都要丢弃嘅嘢。 系啊，呢、這个我觉得都几似席慕容嘅诗，即系佢自己嘅经历嘅，即系佢后嚟慢慢写少咗好多啦。即系当年佢一个畅销书嚟噶嘛，咁慢慢佢系越嚟越沉默嘅时候咧，你会发现佢嘅诗反而系越嚟越触及到一个女性嘅生命嘅一啲本质嘅嘢嘅，就好似我哋自己写诗都系一个放弃嘅过程嚟嘅。一开始我哋写诗系好贪婪，想写好多嘢，但慢慢我哋系会丢弃好多嘢，最后剩低嗰啲先系诗。 呢首就系《诗的成因》，咁跟住落嚟我哋要介绍嘅咧就系凌雨嘅《投诚》。 投诚，杜 F， 凌雨。初夏的黄昏，你最好坐6:05那班火车， 龟山岛的脚刚被薄雾洗过，房屋的白墙壁把黑窗衬得更黑，黑得有点让人心动。然后火车经过隧道，然后树也变黑了，然后比艳蓝还亮的浅蓝布帘渐渐掉落火车的窗口，最后掉在村子里电线杆的路灯上。那时你特别听到跌落山谷的一面钟细细叫着蝉一样地叫，向右掠过水域骚动，龟山岛浅浅的睡眠。列车长来检票了，不知为什么，他说了谢谢，又说旅途愉快，而那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凌雨咧係我自己最中意嘅台灣嘅女詩人啊，佢係即係所謂中生代，其實都大家公認咧，佢同夏雨係齊名嘅一個詩人啦。咁佢詩同夏雨相比咧，佢就會樸素啲啦，冇咁多姿多彩啦。即係夏雨係好玩嘢噶嘛，變化多端噶嘛。咁啊，凌雨啲詩咧係令你慢慢咁沉入去嘅，就好似呢首《投誠》咁樣咧。我點解會揀呢首詩？因為我好有同感，我同凌雨咧係曾經一起搭過火車，又真係經過投誠呢個地方。點解呢？因為凌遠咧，佢係喺宜蘭呢個地方咧教書嘅，但係咧佢每逢週末咧就會翻台北嘅。咁我嗰次咧，我去宜蘭揾佢咧，同佢一起坐一段火車去投誠。咁投誠咧就係一個好沒落嘅城市咧，一個小城市啊，小城鎮。咁我諗啊，凌雨每次坐火車經過呢個地方咧，都可能會諗到一啲朋友啦。咁好似其實呢首詩咧，最關鍵咧就係副標題，佢係一首悼詩嚟嘅，係悼念一個朋友。咁但係呢首詩咧，你會慢慢讀，你又唔覺得佢喺度有悲哀嘅成分嚇？你好似就係好日常啊，搭火車呢個朋友好似同我一齊搭火車，但係去到最後咧係好震撼人心嘅一句話咧，就係、是、話。嗰个列车长嚟检票嘅时候，佢同我讲话啊，谢谢啊，谢谢，旅途愉快。咁我哋喺台北搭火车，可能都会试有过呢个经历，我就有过呢个经历。因为咧，我试过搭慢车喺台北旅行，真系有人上嚟检票啊嘛。咁但系呢个话谢谢，又话旅途愉快，凌雨话呢句话正系我想同你讲嘅。 系 啊，一个人同佢过身嘅朋友讲啊，我多谢你。陪我行过呢个人生嘅旅途，嗱，我跟住我祝你未来嘅系旅途愉快， 即系好似一路好走咁。 好感动，我睇呢首诗真系睇到系流眼泪嘅嗰种感受，因为你之前佢系好客观咁样描写系搭火车，尤其你喺台湾咧搭火车经过有啲地方其实好穷嘅。或者是很沒落的地方，跟住是一部慢車，最後你會覺得咦，這個是不是你的人生慢慢地消磨了呢？但最後我原來是有人感謝你的， 即看起來其實應該很傷感，但又寫得很冷靜的一首詩， 是最後你又覺得有少少安慰的，即是畢竟是多謝。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成为说吴其锐，还是身旁风景，轻叹一声，冬天了。时阴时晴的庄园，你靠近它，伸手摸它，空气逃往有阳光的南方，于是温度骤降，花的气味、花的名字和去年此时一样，踏上枯叶却不发出声音。你是沉静的事件，无可避免成为雪。 成为说，咁作者就系吴其锐。 吴其锐咧，又系一位比较年轻嘅诗人啦。但系呢首诗咧，哇！我读落咧，我觉得好似系一个好有人生历练嘅诗人先写出嚟嘅。即系最后慢慢嗰种人生嗰种体味咧，同头先《投誠》嗰首诗咧好相似嘅。 佢入面好輕盈，好輕盈。佢最關鍵就係成為雪。呢、這個令我諗起有句詩，就係、是、李克有句詩，佢話：如果冇酒飲，我哋就自己成為酒。咁、成為雪咧，其實喺台灣同喺香港一樣咧，都係冇雪噶嘛。台灣係好罕有可能上到陽明山上邊會有雪。咁如果冇雪，咁我哋咪自己成為雪咯。呢樣嘢好有哲理嘅、啊，即係你人生缺乏乜嘢，或者你覺得你需要俾一啲嘢人哋嘅時候，你咪去成為呢樣嘢咯。就好似佢入邊有一句咧，我係好欣賞，佢話：你是沉靜的事件。事件是一个很重大的东西，我们才叫事件的嘛，事故啊，或者说什么事件，什么事件是形容一个大时代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它是很沉静的呢？它说你无可避免成为雪，就是你进入我的生命呢，或者那个你可能是他自己的，讲他自己的，就是我要成为雪呢，是一样沉静的事件。雪呢，大家如果是见过落雪呢，就会知道雪是很安慰人的。佢會將一切咧都會平等化嚇、醜陋嘅嘢都變成咗白色嘅，然後咧喺落緊雪嘅時候，一切都會變得好安靜，因為雪本身係吸陰嘅，所以咧呢種安慰咧係前邊咧嗰種啊，佢話時陰時晴嘅莊園啊，或者係氣温變化啊個等等咧，最後咧都納入咗呢個雪嘅統一入邊。 係，但係俾我感覺就好冰冷咯。 我觉得好舒服，可能你对雪的感受跟我不一样、啊、你知不知道、啊、落雪的时候呢是这样的，落雪之前很冷很冷的，冷得不得了，但是一落雪之后呢，它气温会升一点、因为呢、雪本身呢有时候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的，就好像你说的爱斯基摩人坐在冰屋里面为什么是暖的呢，是一样的嘛，它是会隔绝了温度的， 是隔绝了空气咯、 所以我自己对雪的感受是我不觉得它冷， 是你就有一种安静的感觉， 是、安慰咯、 跟着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格瓦拉不思议。 格瓦拉不思议，吴代颖。格瓦拉不知道原来生命可以这么轻，这么薄，这么柔软而顺服，紧贴着少年 A 的左胸，在一件棉质连帽外套上。在这里，格瓦拉舍弃了自己的理想与热情，放弃玻利维亚的革命，不说话，也不读自己手抄的诗集，和正在发呆的少年 A 一样。但少年 A 不认识格瓦拉，虽然他有着与格瓦拉一样的单纯，信仰着爱与正义，渴盼真正的自由。他刚刚剪了新发型，路过东区的潮店，在 BSX 的专柜看见这件灰色连帽外套，掏钱买下失去悲喜哀愁的 Q 版的格瓦拉，仿佛遇见了另一个自己。格瓦拉不知道自己将在未来的几年内一次次被投入洗衣机，反复拆油破碎，洗之又洗，晒之又晒，直到没有人知道那残破的图样也曾经年轻过、爱过、沉迷于革命，像一首缠绵的情歌。 格瓦拉不思议，作者就是吴代颖。 吴代颖呢就是这本诗集的编者之一，亦都是台湾的青年作家啦。咁呢首诗格瓦拉，其实我哋转返香港人熟悉嘅讲法呢，就係节骨瓦拉囉。 节骨瓦拉 係啦係啦。咁、大家都日日喺长毛身上见到佢㗎。当然唔止喺长毛身上啦，其实前幾年咧都仲好流行嘅，好多人 T 恤都着噶嘛。其實好多啲甚至係好流行嘅、好時尚嘅人士都會着切古瓦拉嘅喺身上啦。咁呢首詩咧都回答咗好多人嘅疑問嘅。其實咧好多人會有質疑我哋啲中意切古瓦拉嘅人，我都係嚇，我都着過好多。咁話喂，你點可以將一個革命嘅人物将佢时尚化噶，啊，点解可以将佢作为一个 icon 着喺身上边嘅， 或者戴喺个头上面？ 系啦，其实 我就經常會同佢講，我話咁好過著一件一個流行歌手嘅頭喺度啊，咁我起碼我喺度即係傳播緊捷古牙拉，而且咧100个人問我呢個人係邊個，我都會同佢解釋一下佢啲革命理念嘅。即係呢100个著捷古牙拉 T 恤嘅人咧，咁起碼會有1-2个咧係會因此即係因為佢靚仔而對佢嘅理念產生興趣。咁其實呢首詩都係講緊同樣嘅道理，但呢首詩仲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話著呢件衫嗰個少少年咧，佢可能真系唔知道捷古牙拉系乜嘢。 系啊，少年 A。 啊，但系少年 A 咧，佢不认识捷古牙拉，但系佢同捷古牙拉一样咁单纯，信仰紧爱同正义啊，渴盼紧真正嘅自由啊。咁呢度咧，即系捷古牙拉，其实佢系好似一个灵魂附身上咗呢个少年身上啊，而且咧，佢同呢个少年一齐老去啊，就好似佢话啊，捷古牙拉唔知道自己将来喺未来嘅几年，一次一次咁俾洗衣机洗完又洗，晒完又晒。其实咧，呢个都同我哋嘅即系青春嗰种理想咧系一样嘅，但系最后咧，我哋都要谂翻起佢真系年轻过。爱过的、啊、就算没人知道，但是对于这个少年他本身的生命来讲，他是有过这些东 西的。我们今集呢就介绍了4首诗，其实上一集都介绍了4首，大家同样来自国民新诗读本的诗，其实都挺有趣。其实这本诗集他之所以这么畅销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廖伟棠， 其实当然他定位很好，就是给国民看的啦。另外呢，他即入面选的诗呢，虽然话系跨越台湾老中青三代啊，但系咧主要系年轻人嘅诗，咁、我谂咧对台湾嘅年轻读者好有吸引力啦。入边咧50首诗就得1首唔系台湾人写嘅，就系我写嘅。咁咧，咁我都经常被当系半个台湾，因为我好多诗就喺台湾出啦。但系咧，我觉得喺台湾系有咁嘅基础嘅，香港咧我又想试一试，咦会唔会系有人会有咁嘅兴趣咧？我都想编翻本咁嘅诗集。 市民新诗读本， 系啦， 唔好报名啦， 唔好报名啦，报名太标签啦，系啦。 好，我哋下星期再倾啦，拜拜， 拜拜。